位。摩根在节目中说，不会相信梅根所说的每一只字，认为梅根对英国皇室的批评是卑劣，梅根的是卑鄙，梅根的言论收到超过40,000宗的投诉。是摩根的言论收到超过40,000宗的投诉，他在社交网站贴文说愿意为言论自由而牺牲。ITV 发表声明确认摩根辞职的决定，表示没有进一步的补充。英国白金汉宫说，英女王对哈里王子和夫人梅根过去几年所面对的挑战感到神伤，特别是关注梅根提及的种族内容，会以非常严肃的态度处理。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日下午大部分地区气温较寻日低1至2度。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早有一两阵微雨，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19至2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日间温暖，周末期间同下星期初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907点，升134点，总成交金额1,904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57点，跌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63点，升8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58.5元，升14.5元；美团317元，升15元；阿里巴巴228.4元，升4.4元；小米集团21.8元，跌0.5元；中国移动53.7元，跌1.5元；港交所444.8元，升4元；比亚迪股份185.7元，升9.2元；中国平安98.6元，升1毫；药明生物87.9元，升4.75元；保利协鑫能源2.28元，升1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63，英镑10.788，瑞士法郎8.357，澳元5.981，加元6.136，新西兰元5.559，欧元9.237。每百日元对港元7.14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801。日经平均指数报29,036点，升8点。港金现价报15,850元，升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2.66美元，卖出1,71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较早时嘅一宗坏车啦，咁就系喺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跟住农场工业大厦嘅坏车又已经拖走咗噶啦，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比较多车一啲啦，龙尾排到去近苏屋村。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过去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龙尾都系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喺九龙方面啦，暂时只系收费广场对出比较多车一啲。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喺东港中心。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系比较多车噶，龙尾喺兆辉台对开。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排到康庄道桥底。另外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富泰那段挤塞，龙尾过了菜园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马鞍山路恒安村、 马鞍山绕道行安村去沙田，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因澳道回旋处去迪士尼。最后啦，揸车嘅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嘅6:31，听朝早日出时间早上嘅6:36，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另一种可能》，展翅清健超新星。 我是骚动音乐的严琼，我想将 Rubberband 的《逆流之歌》送给各位展翅清健超新星，因为他们正正代表着一个个逆流而上改变命运的故事。 拼了所有断离风有，靠我呼吸卷起整个宇宙，终会失势碰上光后，听到心里孤星穿透，航向那出口。 见证一班年轻人勇敢追梦的心路历程，立即登上香港电台第二台 YouTube 频道，收睇《另一种可能》，展翅青见超新星。 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响你手机度。当有确诊者同你差唔多时间去过同一地方，个 App 会自动提示你，并作出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远啲，再远啲，保持安全距离。 吓，唔系保持1.5米就够啦咩？ 喂，要放气啦吓！ 喂呀，疫情期间啊，做乜仲系咁喷啲气啊？ 咩啊？我哋系帮重型车辆轮胎放气、啊， 保持安全距离系唔想条胎意外飞脱打亲我哋啊！ 原来系咁，咁我哋一定要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正安短剧。 重型车辆换车胎，跟足指引，咪摊快。 三骚动音乐的时间到啦， 翻嚟有竟然会觉得今日好似有啲冻嘅阿琼啦，同埋头先喺我面前偷食嘅波声， 讲清楚啲喎，咩喺面前偷食啊？ 仲系喺我面前咧，其实就某程度上应该唔系偷食噶啦。咁头先咧，波声就喺我哋就喺我面前食咗啲嘢嘅，想知佢食咗啲咩咧就。留意骚动音乐嘅 IG 同埋 Facebook 啦，我哋之后就有片嘅。 系啦，我哋拍咗咁啊，就做少少 Eddie 摆上，大家就睇到啦。咁啊，继续 follow 我哋啦，咁样咁啊，有我哋嘅嘢睇嘅。咁啊，今日咧，我突然之间谂起有一样嘢，好想知道关于你嘅，其实系 系 就是、你以前咧，系咪一个会蒲图书馆嘅？ 哇你个蒲字一出嚟，我以为你会讲边度，点知讲咗图书馆，我就瞬间有一种唔想同你倾呢个偈嘅感觉。我唔知道，我喺度谂紧香港有冇学生系喜欢图书馆嘅，你明我讲咩？ 即系去到喜欢啊嘛？你讲， 又或者享受喺图书馆当中嘅时光咯？ 我真系唔知道，因为我本人系唔喜欢图书馆嘅， 我系唔得噶。 系啊，我系唔系试完咧，就有一日我屋企做紧嘢，咁啊听电视，佢应该系做紧一啲少少介绍特辑咁样，就讲紧介绍紧中央图书馆，咁啊里边即系啊，除咗一般我哋理解之外咧，有一啲嗰啲展览区啊，跟住有啲珍藏啊、典藏咁，跟住我一路听紧，突然之间嗰下我就叮一下谂起，系其实我首先我冇好认真咁样，我其实有冇入过去我都唔系好记得啦。即系中央图书馆 失忆咁系， 系啦，我系冇，因为图书馆过往对于我嚟讲系一个痛苦嘅地方。喺大学嘅时候咧，叫做去得多啲，因为要揾参考书。 学校嗰啲图书馆啦， 系啦，但系我种唔中意嘅地步系去到我喺图书馆咧嗰阵时，两排大嘅书架，我企喺中间，我系会头晕嘅，我系不能够留喺里边太耐时间，好唔舒服。 即系你呢一世人注定同呢个文化啦、书籍啦都冇乜缘分啦，系咪先？ 冇错。我承认， 即系如果嗰两排唔系啲书本，而系啲杂志啊，即系大量嘅靓女图片啊，咁嗰啲可能就会即系感觉上赏心悦目好多啦，系咪？ 系啦，除咗曾经啊，为咗同心仪嘅女仔一齐温书，有出现过喺大学嘅图书馆之外咧，我都冇乜系流连喺嗰度噶。 因为应该咁讲啦，我以前都会去图书馆借啲书嚟睇嘅。但系之后就冇啦，因为我发现我成日会唔记得还书，系啦，咁唔记得还书好似要罚钱噶嘛， 系啊， 系啦，所以于是乎之后咧，我阿爸就话其实不如买啦，即系同埋你可以自己之后睇翻或者点样啦。 哇，几好啊你阿爸，我如果我租楼唔记得交租，成日俾人追，阿爸不如买一层楼啦。 唔系，我阿爸就会同佢讲话，不如瞓街啦，系啊，咁咪唔使即系忧心呢件事咯，咁样。咁嗰阵时就不过其实都少嘅咁样，因为嗰阵时其实读书咁忙，边有成日睇啲无聊嘢啊？咁同埋如果俾我阿爸发现，即系睇一啲唔系关于即系读书啊嗰啲嘢，即系俾我应该咁讲，我阿爸咧，即系我睇啲书，佢眼中好简单嘅，唔系文字系图画咧，佢就觉得系唔正经嘅书噶啦。系啦，所以就养成咗我，即系基本上由小学开始，其实我已经煲紧小说啊嗰啲嘢噶啦。 好劲啊！ 系啦，因为只要系文字，我阿爸就觉得系正经嘢嚟噶，系对你读书有帮助噶咁样。咁譬如我睇一啲卡通啊，即系只要系图画比较多嗰啲啊，佢就你睇呢啲啊，睇傻你啊咁样。所以我阿爸世界都好单纯嘅，真系。 咪咯。 咁但系咧，去到其实应该话中四、五、六、七嘅时候啦。我同图书馆就有一个好强烈嘅连结啦，就系我唔知大家记唔记得，应该话其实呢个应该全香港学生咧考会考同埋考 A level 嘅共同记忆嚟嘅，就去到考试嘅季节咧，啲公共图书馆隔篱所嗰间自修室咧，佢嗰个时间都会有所不同噶，佢开始唔系自由出入噶啦嘛，佢开始有个好严密嘅考试季节嘅时间表。好似唔知八点定七点到就已经开始就可以排队啦。咁排咗咧，你就可以入去用嗰个位置啦。咁但系咧放饭嘅时候咧，佢有个 lunch break， 佢有个午膳嘅休息时间。 系， 佢系会清场噶嘛？ 哦，系啊，我听过嗰阵时。 系啦，佢会清场赶晒啲学生出嚟嘅，所以你系一定要喺出边搵饭食嘅。咁搵咗饭食之后，大概系咪个半钟头嘅即系午餐时间？我唔记得咗啦，咁样。咁总之咧，佢系某一个时间开始，佢会再排队，再入翻去。咁然之后去到晚餐嘅时候，好似系五点几六点咧，又有一个晚餐嘅休息时间。咁你啲人就再出去再排队，系啦。咁然之后去到夜晚咁样，咁你即系温到九点几十点，好心你又翻屋企啦。咁佢就闭馆啊，咁样。咁你一日嗰个轮回就系咁样噶啦嘛，咁样。我唔知道有几多考过会考同埋 A level 嘅同学曾经使用过呢个自修室时间，但系呢个咧，我觉得喺我心目中啊，系一个噩梦嘅时间嚟嘅，因为真系有一种咧喺监狱当中放风嘅嗰种嘅感觉，即系你入咗去之后，你就系嗰个格仔啦。咁我唔理你温咩啦，总之你嗰日就系喺呢个格仔当中睇呢啲书啊，睇到其实就算你中间你可以去厕所嘅，你中间可以去厕所啦，可以出去买个零食啊，可以散下步啊。但系好似你离开个位咧，十五分钟以上，因为佢成日都会有啲嘢姐姐或者哥哥有人巡噶嘛，系啦。咁巡咧，咁佢如果发现到嗰个位置超过一定时间冇人，咁佢就会清咗你个格，就俾其他人用你个格噶啦嘛，咁样系啦。 咁我就好記得嗰陣時咧，你係已經有一種機械性地喺度温啦。 嗯， 你唔係好記得自己嗰陣時到底開唔開心，或者到底温咗幾多嘅，而係真係好認真地就係話俾我自己聽，我今日要做幾多年嘅 pass paper。哇，做唔夠啊，做得夠啊，係好痛苦，好痛苦嘅。但係我就好記得咧，我應該話自修室俾我最大嘅回憶咧，就係我嗰陣時我見到有個都同我一樣冇乜情緒嘅女仔。都是每一日都会同我出现在那间自修室，我刚才说直播室。 直播室。 都会同我一起出现在那间自修室，都会同我一起有这个放饭的这个时间这样。那我就很好奇，有一天我就去跟他搭讪。咁同埋我就嗰個搭訕，你知道搭訕通常第一句都係好冇營養噶嘛。我未聽過啲咩搭訕係好有營養，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啦。我嗰句就係、是：咦，你有温書啊？咁樣。 唔係啊，我嚟監視你哋噶 。對唔住，我係卧底啊。 表面上係一個學生，其實一個卧底啊，咁樣。 咁原來佢同我同一年都真係準備要考 A level 啦。咁佢係考理雙科嘅，咁我係文科啦。除了中文和英文之外，我哋冇任何一科是重疊的咁樣啦。咁於是乎，其實你發現都冇乜偈傾嘅，只不過是在那個很沉悶的時光當中，有一個人陪你一起吃下飯咁解啫。同埋都唔啱傾嘅，你聽到都唔啱傾，可能讀啲科都唔係好分別，係啦，都唔啱傾嘅咁樣啦。咁但係咧，即係温温下，我大學都堅持咗兩個星期多少少，我都堅持唔到啦，太辛苦啦，嗰種辛苦係。是我接受不到我自己咁冇情绪，同埋咁唔知呢个世界发生紧咩事啊！我每日就系匿入去。 维持我哋以月计噶嘛，嗰阵时我记得系。 系啊，你要温成两个几月噶嘛。 其实差唔多圣诞开始已经开波噶啦。 啊，系啊。 跟住因为考系三四月左右嘛。 系啊， 即系跟住你嗰啲农历新年嗰段时间。 冇啊，农乜鬼历新年啊？ 系啊，冇嗰啲嘢嘅。 系啊。 反而系偷嗰啲时间，因为可能有啲考生去咗拜年，我就用嗰个时间就有机会 jam 到啲位啦，咁样。 系，好可怜你呢种谂法咁样。咁但我知道嗰个女仔係我继续用嗰自修室嘅，佢真係好似喺咪度去考试嘅。咁、然之后我最后收到关于佢嘅消息，佢咪係读咗科大加神科囉。 哦、 即理科嘅 ,sorry, 商科嘅理科大嘅神科咁样。咁你加埋嗰啲叫咩，即加埋呢啲嘢一齐，你就会觉得哇果然啦、啊、食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咁样， 好嘢， 系咪好似我呢啲半途而废嘅，咪半途而废咯咁样？ 但系因为你讲起嗰阵时，公共图书馆咪要排嗰种嘅，因为系要争噶嘛，即 系 佢嗰个 system 其实几好嘅，因为惊啲人生人霸死地啦咁。 系就要排队咯，即系真人排队咯。 系啊，我听过系啲人会卖嗰啲丑 啊。吓，系啊， 嗰阵时我哋讀書，佢哋話有啲人係會即係唔係嗰屆要考，早啲去排隊攞咗個籌，咁有啲考生遲咗嚟或者點樣樣啦，就將個籌可能唔係好貴嘅啫，幾十蚊咁樣一餐飯賣俾嗰啲人，咁佢就買嗰個位翻嚟。 哇！ 咁樣樣去攞嗰啲自修室，即係公共圖書館啲位。 咁可能我哋馬鞍山民風淳朴少少，我唔知馬鞍山又發生啲咁樣。 唔知佢講邊一區嘅。咁我嗰陣時就係喺我幸運啲，我就屋企樓下會所有個自修室。咁佢就。通常都唔即系冇你头先讲嗰种嘅，我朝早我八点入到去，我只要真系够胆死温足全日，温到夜晚十一点咧，我可以全日都唔使喐嘅。我出去食饭都好啦，其实冇人投诉啊，或者点样样，其实我啲嘢系可以摆喺度嘅。试过摆啲嘢喺度，跟住佢打波都有嘅咁。 有钱人世界 摆嗰啲咁样样啦。咁嗰时都里面又识到一啲嘅朋友嘅，咁但我系嗰啲极怕丑嗰啲人嚟嘅，其实不嬲都系 识新嘅人咧，怕丑啦你， 好怕丑啊！我唔 喺扮女人嘅时候，我见到你怕丑到咧，哇，真系！ 咁佢哋有啲自己，我都有几个朋友一齐去嘅，因为咁我咁所以我就唔系好同一啲嗰啲女校啊嗰啲，因为我读咗咁多年男校咧，唔知点解对于女校女仔有啲嘅担担心心啊，少少怕丑，唔好主动倾偈，但又想同人倾偈啦咁。咁样有一次， 你继续讲啊！呢一段我唔发出任何声音。 有一次我好记得咧，有一个女仔坐咗喺我正对面， 系 咁佢就 靓嘅， 系啦，我冇嗰啲即系恶高头，擘大双眼望住佢嗰种。咁但系佢突然间坐低咗，佢成个嘅外形咧就系我即系之前节目都讲中意嗰啲长直头发嘅。咁然后夏天即系热热地嗰啲时间，即系短袖衫啊，即系短裙啊咁样嗰啲，即系牛仔短裙，好 casual， 但系。好吸引的一个女仔咧，即系高高瘦瘦嗰啲嚟嘅。 我而家问你温过啲咩书，你都唔会记得。但系嗰个女仔咩打扮你都记得。 我梗系记得啦，我记得佢温咩书啊？ 佢温二碳。我就知道依大家 friend 喎， 真系辛苦晒。 我唔记得自己当时温紧咩，我但我记得佢温紧二碳。咁啊就忙咗好耐啦，咁啊喺度即系 𥄫 下 𥄫 下咁啊。咁然后去到中间有一个位咧，就佢行咗出去自修室出边啦。咁啊听到啲女仔出边讲嘅。 我再一次咧，即系劝告全港嘅女学生啊。去自修室其实小心啲啊，唔系个个自修室嘅人都咁顺良嘅 咧。你睇我呢啲，咁我就行出去，咁啊去厕所借啲，就睇一个女仔望清咗个样啦，神。然后一望咧， 你真系好虔诚啊！跟住咧， 我第一下望个女仔都未认得佢，即系其实我应该识佢。佢隔篱企一个女仔咧，我认得，佢哋系两姊妹，我认得个妹。我認識佢，佢係我小學嘅同學，而嗰個家姐即係我一路頭先望緊嗰個，就係我小學同學。其實我哋係識嘅，以前一齊搭校巴翻屋企嘅。 哦，即係其實兩姊妹都係 兩姊妹都識嘅， 都係你小學同學。 係啦，咁然後我係見到個妹，我先至再 recall 翻記憶，原來嗰個係佢家姐，而佢家姐係同我同級嘅，個妹就即係細幾一兩屆嗰啲咁。我先知道原來我頭先一路望嗰個人係我小學同學，原來我係識佢嘅。 咁你有冇行過去主動傾下偈啊？ 唔夠膽，我同佢阿妹打咗個招呼啫。 做咩啫？你都唔系有兴趣个阿妹。 系啊，我唔知道啊，惊啊嘛，人哋成班女仔企喺度，咁你估我想咩？ 我唔知道啊，我觉得好嘥啊，即系你及咗咁耐，好似好中意咁样，又发现同佢之间嗰种 connection 系啦，嗰种联系，咁但系竟然唔够胆，净系同个阿妹打声招呼 ，hi bye， 又或者讲咗句好冇营养嘅，咦你又温书啊？ 咦你又温书啊？哦，嗰個咧係因為我同阿妹打招呼嘅時候，家姐冇乜咩反應，可能佢唔認得我，定係唔記得，定係冇乜。 可能係唔想認得你啦。 或者過程當中，頭先即係坐喺度嘅時候，見到我嗰啲動作嗰樣嘢，嗰啲唔想同我相應咁啦，好多呢啲咁樣嘅嘢。係啊，嗰時我好記得其中一次就係咁樣樣咯，自首室。 但係算係美好嘅回憶啦、啊。喂，真心、啊，因為我都有啲 friend 咧，不過我有啲 friend 勁過你嘅，佢喺自首室拍到拖，係。在自修室拍到拖、哦、即真的你要有那个勇气去跟个女仔搭讪、啊、尤其是你当她发现你跟她溫緊同一科的时候、 嗯、 互相看看 looks 啊这样 啊 跟住第二天会帮她摆下位啊这样啊互相扶持考埋个 A-level, 个天下就是你的了。 好嘢好嘢好嘢好嘢。嗰陣時咪就係不斷困住喺嗰個嘅自修室裏面不斷輪迴，好似阿瓊頭先講嗰種生活咯，真係慘。最後變成點啊？咪坐喺度咯。 理想之中，算式之中，和目前幾多不相同，放不輕鬆，腦袋鬱結中，還剩餘幾個未完美夢。那天測者歲數定已在高峰，俯瞰世上美好，卻發現原離。全聊圈仍然未越过焦土，谁定下这秒钟那片刻每段路途，蓝图上要结婚要窒息每一步，早有计好平死追败碰到却更是烦躁，今天我怎么放碰不到，当初计好算好约好始终失措，可否再乱试乱碰挪开尺度，再高一点远多一点，无尽头的种种执念要怎么演，再怎么发展，就在时钟里为谁兑现，担心老到所以困兽换过活，方算是老到太畏惧明日会变糟，为梦现在要安好，谁定下这秒钟那片刻每段路途，蓝图上要结婚要窒息每一步，早有计好平死追快碰到却更是烦躁，今天我怎么欢笑碰不到，别理谁定下这秒钟谁改到天涯下那些，贵宝不过尘封。 始终失措，可否再乱试乱碰，挪开赤道，风一吹计好算好，也可失措，不急躁，愿我为你拨去云雾。 突然间觉得呢首歌啱理科嘅同学听，当初计好算好， 但系有啲嘢真系计唔到嘅， 计唔到嘅。 例如你点会知道时间困住咗我哋啊？ 系、哎、啊，有林奕康嘅派台作品叫《时间的囚犯》啊。但其实嗰啲咩双科文科嗰啲咧，即少少讲。我发现咧嗰阵时啲我好庆幸自己读文科嘅， 嗯， 因为咁你同科嗰啲人会倾偈噶嘛，即系慢慢大家知道，大家攞住本书。然后我发现我自修室嗰度咧读文科啲女仔靓啲。 咩啊？整体都系读文科的女仔靓啲啦。 系啊、哎，我嗰时觉得 你睇下我纯文科，纯正到不能再纯正嘅文科。 你自己讲埋佢啦。 我嗰时读文学加历史， 你历史味好重啊！我觉得你个人 唐朝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全国政协会议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国家主席习近平等国家同党的领导人都有出席。全国政协主席汪洋说，大会圆满完成各项的议程，胜利闭幕，展现政协作为专门协商机构的优势作用。汪洋强调要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中共的领导。习近平思想是党和国家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会议表决通过全国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和政治决议等，其中提到要加强和港澳、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联系，坚定支持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推进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并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祖国统一，高度警惕和坚决遏止台独分裂活动。一名58岁男子昨日到飞鹅山行山之后失踪，今日中午被救援人员发现，由直升机送往东区医院，送院的时候昏迷，之后证实死亡。事主的太太昨晚报案，说丈夫昨日早上离开小西湾的单位之后失踪，消防、民安队等派员到飞鹅山搜救，政府飞行服务队出动直升机搜查。到今日中午左右，救援人员发现事主，将他救上直升机和送往东区医院，之后证实不治。本港新增八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六宗是本地感染，其中三宗源头不明。患者包括一名27岁男子，他没有病征，是 Ursus Fitness 的健身教练，昨日最后一日翻工。卫生防护中心说 ，Ursus Fitness 出现九宗涉及员工和顾客的初步确诊个案，中心正系跟进调查个案的感染是唔系有关联，呼吁曾经在今个月1号至10号到访 Ursus Fitness 的人士，尽快致电中心，以便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和接触者追踪工作。另外两宗源头不明个案，患者分别是一名26岁活动助理和一名58岁公司管理人员。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早前表示，中国对新疆维吾尔族人犯下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批评说法是荒谬绝伦，和事实完全相反，是别有用心的造谣和彻头彻尾的谎言，要求美方拎出证据。赵立坚重申，新疆维吾尔族人口由555万增长到1200多万，质疑种族灭绝的讲法。

透明幻想，这夜如我可以任意飞，与你去看月牙好吗？当天空降下一颗浪漫石，海边幻化成最美的恋爱空间，快数数一二三，闭上眼，愿这 同一个女仔都冇修成正果，所以最后呢一个嘅旅程都冇展开到。听过 Regency 嘅《浪漫石》，但系我知道，同埋我都会幻想呢刻如果我喺旅行嘅话会点？ 一颗眼碎，另一海港，人如伴我遥望对岸。独在异国的严寒，你那御勇偏有寒，拼命过活太倦了，还是太忙？而我这里仍然像似处的网，在旺角宿舍遥望对岸，连网也冷藏，早知该。最终没远飞的空壳，如从前学你各本下根，这刻已雪纷飞，然而在老地方不走也是种勇气。这眼前童话国度好吗？人如变公主，还是每日受着像粗茶？这真假穿插两生的花，在这边，在那边，想牵挂，如从前学你歌本下根，这刻已说。纷飞，然而在老地方不走也是种勇气。何妨对我对那个大结局说对不起？当天不拣你，今天再说起，仍想做你。 那个没做电台的我，在一个平行时空当中，应该是周围去旅行，去过这个世界不同的地方，但是其实知道的。你想想现实，就是你可没可能不赚钱，没收入，但可以生活得到的。但我依然都会跟自己说，那个我是非常之美好的，将那一样东西留在心目中。算知道个现实都好，有时系唔需要刻意揭穿嘅，就等嗰个喺幻想之中美好嘅自己，可以好好咁喺嗰个宇宙生活，间唔中攞出嚟 FF 下都好足够噶啦。一年听过两首由薛凯琪嘅《哥本哈根的另一个我》，以及啱啱听过由 Per Se 嘅新派头作品，歌名叫做《蒙门》。 钟声插遍某年某地，春的花记住了气味，想起秋季往日往事回味。星宿如指引，缓慢地，好似谁忆记进日记，该是流星的沉默地。Just give me one more sec. Forever I'll be here. One 诈骗某年某地，冬的花散尽了气味，束缚走到那日那地寻味。星宿如指引，缓慢地谱写谁忆记上日记，改写流星的错误地。 听过由 Eagle Chang 的派台作品，歌曲名字叫做 Leave the World Behind。 I need a restroom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Lord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波成，又是英文又是男人，好复杂、啊、 英文难我唔到，今日呢句仲好衬佢哋添，听住咯，三人行必 Friday 有我诗， 有诗意有诗意，问下佢哋三个咩感受先。 首先我哋欢迎今日松动音乐嘅嘉宾啦 ,Beat Friday 呢一个 project 里面，今次呢一首歌嘅三位成员包括有 INK 啦、陈家朗啦同埋大头嘅，你哋好。 Hello! 係啦，有咩感觉啊？听完之后你而家尴尬喎，严琼你开始。 好尴尬。因为我唔知点解，我喺度諗緊佢哋三个会唔会希望我哋即係都叫初次见面啦，收敛少少，但係我哋冇嘅。咁同埋我不如我哋问一下最开头最先笑嗰个 INK, 佢到底諗緊咩先啊。 好好啊，我觉得你哋啲文采啫，冇一定中英夹杂啊。 所以不如我哋睇字啦，好唔好？睇字可能冇咁尴尬 嘅。系，攞个实物出嚟，就系将头先嗰句说话写喺个卷轴嗰度咧，送俾你哋嘅，就系将三人行 Be Friday 有我诗写咗出嚟， 好长啊呢、這 个。边个写噶？ 呢个我哋监制叫 Carmen 写嘅，每次嘉宾我哋即系创作咗句嘢就交俾佢写卷轴上面啦。 好靓啊！ 系咪第一次写英文？ 唔系啊，因为香港好多乐队或者组合或者等等都会有英文名咧，所以佢都开始惯咗写英文。 而家三人行仲有我诗系好细粒噶，而家 咁因为突出你哋系 Be Friday 嘛。 咁啊，今日三位咧，即系佢哋本身即系嘅消息就嚟自即系埋单作乐嘅时候啦，即系曲词编三位嘅朋友啦，咁所以咧，我哋谂呢句嘢嘅时候就咁啱即系三人行咧，所以喺呢句嘢当中，我哋就系想知道啊，其实你哋由埋单作乐开始去到而家有自己作品嘅合作当中，你叫加深咗认识啦，对对方有冇？啲嘢都覺得咦呢、這個人身上都有啲嘢學到，即係必有我師嗰樣嘢嘛，就係喺呢一個位啦。咁就睇下你三位邊一個講先啦。 我未見到佢哋兩個之前咧，我覺得自己都唔係好大個啫，入咗行好短時間啫嘛。咁跟住我埋班作第一日見到佢哋兩個，我自己嚇咗一跳咯。我唔敢講嘢，我沉默咗十分鐘。佢哋兩個真係細過好多，即係個感覺上。因为佢哋两个咧，你唔好睇佢哋年纪轻轻，好似绵羊咁，其实佢哋谂嘢好 deep 嘅，即系谂到好深入嘅，即系譬如歌词上佢哋想讲嘅故仔嘅意境啊，咁曲上边嗰种坚持点样去表达到佢想讲嘅嘢咧，呢啲系我 感受到同埋學到咯，即係我覺得自己喺我負責編曲啊，主要都係咁有時諗嘅嘢同佢哋嘅角度有啲唔同嘅，即係可能我淨係會諗點樣將嗰、那個個感覺表達到出嚟，即係嗰個效果啦。但係譬如陳家朗去諗一啲詞，佢想表達嗰個句子，執著嗰個字，就可能借個一字或者一個其中一粒字啦。咁但係嗰粒字點解會執著咧？佢有佢背後一個好強大嘅故仔喺度。咁同埋阿大頭，譬如對某一個位要轉一個 chord 啦，咁佢可能轉 chord 突然間會有一個好奇怪嘅 chord 出現咗。咁但係點解佢要有嗰個咁嘅 chord 咧？佢又有一個好強大嘅理念喺後面。咁然後令到我學到嘅就係喺每一嚿嘢可能好奇怪，可能淨係一粒音裏面，可能一粒聲裏面，我哋點樣可以俾一個故仔俾佢？ 陳家朗先啦，即係佢話你喺可能字即係作詞方面嘅時候，嗰啲字嘅斟酌咁，其實你自己覺唔覺噶？ 觉噶，因为最主要原因其实是自己阉尖啫，我觉得是即系唔系即系咁执着于追求一种嘢，其实是自己完全即系觉得好容易就推走一啲嘢，系啊呢样唔中意，所以唔要呢样唔中意，所以唔要。因为之后即系都有倾偈嘅，第一日、就原来就发觉佢好勤力咯，就系佢 keep 住会做一啲音乐出嚟咁，咁就。是呢種勤力是我自己是缺乏的，因為我個自己是比較懶散，即係想做就做，唔想做就唔做住咁樣，成日會拖啦。因為好用即係好好多 deadline 我都搣唔到嘅人嚟嘅，我係。但係佢係好定時定候交到功課咯，即係唔好話功課啦，定時定候會令到自己做到一啲起碼自己滿意嘅嘢出嚟俾大家睇咯。所以呢個勤力方面，我要向佢學習啦，就係、是要可能要。練習多啲咯，可能要做多啲咯，先會 keep 到嗰個 momentum 去繼續 keep 住寫咁樣咯。係 有冇諗過好似佢每個禮拜就出一個 beat， 你每個禮拜出份詞咁樣？ 哇！咁呢個都要睇下作曲，即係有冇曲喺手咯。咁所以而家我多數都會即係唔會俾自己冇曲喺手，即係難聽啲講，係咪好似係拖人詞債咁樣？但係。好似有份曲喺手咧，好似安全啲咧，起碼自己啊、哎、有嘢做，起碼有嘢做咁樣， 係 一個自欺欺人嘅諗法嚟嘅，就係。 之後問下大頭啦。 係啦。 Hello， 你好啊，大頭。 你好啊 ，Hello， 好耐冇見。 唔係，我想講咧，佢啱啱阿 Anka 我講緊。佢話我諗即係可能 chord 啊轉 chord 啊嗰啲嘢咧，即係可能會奇怪少少啊。其實我唔知道自己係奇怪噶啦，因為咧我想講咧就係有一次咧錄披著人皮的獸啦，錄完啦，跟住之後有個 rough mix 嘅，我記得係謝國維同埋阿 Ink 咧都係唔知道原來係嗰個位要入 chorus 咯，跟住我之後我先知道原來我自己啲嘢係好非主流。 哦， 佢嗰個非主流嗰唔係一個非主流，我會形容為一個好好個人地。佢覺得咁樣，但冇問題㗎。嗰個嘢係一般人有慣性，唔係咁樣做嘅。即係可能第一拍落，但係佢係偏偏喺第二拍嘅中間，即係又唔係兩拍半喎。即係總之個位係比較吊軌嘅位嚟。但係嗰個位落得之後，咁嗰首歌就好好聽。 因為我自己私底下咧做 demo 咧，實在真係做得好慢好慢啦。即係可能一年咧，明明嗰首歌根本就唔只係 demo 嘅階段都可能未出到街啦，但係。都只係會鬥好耐，跟住可能一年先得個幾首啊咁樣啦。我覺得自己係好慢好慢，但係咧，Beat Friday 係即係呢個 brand 佢一個禮拜就會有一首全新嘅 beat 出嚟啊嘛。我會覺得我喺 Ink 身上面學到嘅，我點樣去 manage 自己去做一個長期都會有嘢出嘅人咯。我喺阿家朗上面學到嘅，我會覺得係佢。諗嘢好心思細密，佢直情係即係唔係話就咁掟份詞俾人啦。不過係可能喺詞上面，佢可能聽 demo 嘅時候咧，佢會覺得邊一個位係應該要注重啲嘅，咁佢就會講俾我聽咯。 即係就唔係就係前期參與咗，而係喺成個過程當中，直情可能 progress 嘅時候，佢都會繼續有 contribution 落去咁樣。 有冇覺得佢哋兩個講到 INK 啲嘢咧， 係 都係有一種對前輩嘅尊重？即係都係多謝佢人生嘅閲歷同埋經驗咧，教識咗我哋好多嘢嗰種嘅感覺。係 ， 多謝曬你啊，前輩。 我都好多謝自己。 喺度思想。 会议表决通过全国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和政治决议等，其中提到要加强和港澳和台湾同胞以及是海外的侨胞的联系，坚定支持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推进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并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祖国统一，高度警惕和坚决压止台独分裂活动。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日下午大部分地区的气温较寻日低一至两度。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早有一两阵微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19至2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日间温暖，周末期间同下星期初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 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新界一宗交通意外啦，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安定村嘅慢线有交通意外，咁开始有少少挤塞噶啦，亦都影响到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噶。重复一次啦，就系、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安定村有交通意外，慢线封闭咗，影响到啦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龙尾就塞到去富健花园。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到东西行的龙尾分别在中环广场和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内湾仔龙尾都是排到香港仔运动场的。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现在是需要间封的。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是过了北角政府合署，思瑞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是去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去思瑞龙尾在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欣怡花园。路面情况，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车多缓慢，龙尾排到去太子道东近油站。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介乎窝打老道至到柯士甸道这一段比较车多繁忙的。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掩布房街挤塞，龙尾梳亚道。另外在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比较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去近美林村。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大埔仔村那段挤塞，龙尾接近银影路。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马鞍山绕道行安村去沙田，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和欣澳道回旋处去迪士尼。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啱啱够65岁，搭车扣$2就得啦。 是哦，你而家用长者或者个人八达通，就用到$2乘车优惠啦。 合资格残疾人士用指定的个人八达通都有同样优惠的。 那我借用你张长者八达通就可以$2搭车咯。 那是犯法的，不合资格的乘客用$2乘车优惠可能会被罚款或者检控，千祈不要试啊。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可以说是近年冒升得很快的一位创作男歌手，来自加拿大的 The Weeknd。 去年凭住一首 Blinding Lights 咧走红全球啦，今次呢一首新歌咧，英美都有上榜，呢个礼拜打上 Hong Kong Top 10，占第十位啊。The Weeknd Save Your Tears。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过，始终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繁华穿梭，当做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往年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哦哦哦哦哦，直接感觉。 今日嘉宾咧系有 Beat Friday 嘅几位啦，咁啊包括 INK 啦、陈家朗同埋大头，咁啊讲下佢哋合作嘅一首新嘅作品，叫做《人间喜剧》啦。 三人行 Beat Friday 有我师。 咁之前咧埋翻作嘅时候，三位咧就有呢个披着人皮的兽嘅呢个作品啦。咁但系过咗之后咧，咁而家你哋三位亦都有你哋自己去做嘅一个作品啦，就是、人间喜剧啦。咁啊喺你正式介绍之前，我同阿琼咧就会先讲嚟听完呢一首你哋嘅作品，我哋有啲咩感觉，去估下，然后交俾你哋去揭晓咁样样嘅。 嗯，我估先啦。我呢个可能就人性方面出发多少少嘅， 系 因为其实两首歌咧喺我听落咧都系。暗黑底噶嘛，所以我觉得即三个年纪相差咁大嘅男人，可以喺埋一齐做两首咁暗黑嘅歌咧，我觉得啊，某程度上系你哋三个交换咗自己好黑暗嘅嗰一面之后，发现都几啱倾，即系呢样嘢系好紧要嘅。 嗯， 又或者好接受到對方嗰個黑暗嘅一面咯。 咁我估嗰樣咧就係喺嗰個製作上面，因為喺首先隻歌《人間喜劇》會見到嗰一個可能 pre credit 咁樣落，唔係落 INK 唔係落大頭或者唔係落陳家朗咁樣，而用 Beat Friday 呢一個名。咁再加上就係喺嗰個歌裏面個 vocal 嘅處理，亦都落咗一啲 pre effect 咁樣。我想估嘅就係其實可能你哋有個諗法，就係想淡化咗所謂主唱嘅呢個 concept， 因為呢個可能喺傳統流行曲上面大家。個 spotlight 就會喺嗰度，咁但係偏偏就係頭先講嘅，你哋今次呢一首歌所處理嘅方法就係淡化咗主唱呢個角色，而係即係一個 team 一個 project 咁樣去行。 第一個問題即係嚴瓊頭先講嗰個那個感覺係暗黑，其實都係嘅。我哋三個第一眼見到嘅時候，其實大家唔覺得自己好暗黑嘅，即係我哋大家。咁我哋就頭嗰一兩次見面都純粹未係好傾到心入邊嘅嘢，直至到開始話我哋去傾話究竟做第一首歌係點嘅，即係埋班作嘅時候，咁就講緊話大家都中意聽同一類型嘅嘢嘅，即係譬如我同大頭喺度 share 一齊聽啲咩，都係一啲比較好簡單，但係好重 base 啊，跟住啲嘢比較 dark 嘅嘢嚟嘅。咁我哋就開始去嘗試溝通下究竟係咪真係好 dark 嘅嘢咧？咁我哋後尾就發現咗，原來陳家朗係一個好 dark 嘅人，佢一隻 dark 到盡頭嘅小綿羊啊！呢個係泳兒幫佢諗嘅個名，即係話一隻好 dark 嘅小綿羊啦。咁就係撞埋就結果好啱。但係你話我哋三個私底下傾嘅嘢係咪好暗黑？又唔係，其實我哋傾嘅嘢係可以好無聊。 咁啊，讲话即系陈家朗系嗰个即系得到尽头嘅小绵羊，佢讲嘅啲乜嘢，或者系啲咩令到你哋会呢个 team 会觉得，咦，佢系有呢种特质嘅嗰阵时。 我觉得我哋譬如我同大头讲嘅嘢都系好暗黑噶啦，即系可能表达上嘅嘢都暗黑嘅。咁但系陈家朗系平时就咁坐喺一边笑，即 系 好似而家咁样。但系突然间一句，就可以将成个成个气氛系唔同晒。一句嘅咋，但佢都系笑住讲嘅。 睇即系呢首歌《人间喜剧》嗰个歌词嘅时候，会觉得 一個二十幾歲嘅僆仔會覺得啊，佢究竟其實佢人生經歷咗啲乜嘢喺嘅作品上面呈現到，即係嗰種狀態。因為呢一首《人間喜劇》有種好似好窒息嘅感覺，即係好似夜晚瞓張牀度，跟住哇唞唔到氣啊，喉嚨又乾啊，成嗰啲咁。係啦，陳家朗你自己。你發現佢特別創作呢一隻嘅時候，你腦裏面可能係回憶咗啲乜嘢，然後寫呢啲狀態出嚟，你仲記唔記得當時？ 係啊，係真係瞓喺張床度嘅。 嗯， 咁因為首歌我真係喺好似真係喺自己間房嗰度寫嘅嘛。 嗯， 有曾經喺啲social media 嗰度啦，咁就見到一啲朋友咁喺度講，即係雖然個每日都要翻工啦 ，keep 住九五咁樣或者九六啦，跟住之後你放咗工之後，你先有得閒去睇呢個世界究竟發生咩事。咁但係到你放咗工，你想去認真啲去睇、去了解或者去處理啦，都冇能力，因為已經每日都係好行屍走肉咁，已經好攰，即係做唔到任何嘢，翻到屋企就攤喺度咁樣。 你聽到咧，佢平時就係講呢啲嘢咯，係好。好負面或者好沉鬱嗰一種嚟嘅，即係對唔係可能對於普世嚟講，可能對於佢自己嚟講，梗係唔係負面啦。或者其實呢樣嘢係即係對於人係對於人嚟講係一種釋放嚟噶嘛。即係你肯講你自己嗰個陰暗面出嚟， 個文案係你寫噶嘛。所以個文案有幾隻字咧，好觸動我。例如佢話係黑夜嘅小孩啊嘛。 係啊，點解講黑夜就係因為其實我覺得係因為失眠咯。即系失眠呢样嘢，咁其实都系可能自己朋友个生活圈子都多人有咁样嘅，咁所以就我设想啦，我设想佢哋面对紧乜嘢状况。但你明明好攰嘅，咁但系攰完之后你瞓唔到，但你第二朝又要起身翻工嗰只咧，咁简直系惨到无伦。 我记得咧有一日我同阿家朗咧佢。傾起其實有好多好正能量嘅歌喺市面上啦，咁當然係好嘅，咁我覺得即係可能社會環境啊，或者成年城啊、疫情啊，都好需要一種正能量嘅 power， 令到人哋舒服啲咁樣啦。但係我覺得如果你話黑暗風格嘅歌，會令到人係可以抒發到佢哋自己嘅情感，而唔去壓抑嗰樣嘢，而唔去話我粉飾咗太平。 咁喺呢一個即係人間嘅呢一首歌裏面，咁頭先帶頭都講，咁會唔會喺你其實作曲嘅時候，甚至乎你唱嘅時候，就真係將啱啱頭先講，咦，其實係一種抒發嘅方法，反而呢一種嘅情緒或者呢種諗法，就喺你作嘅時候或者唱嘅時候，真係放到落去咯喎，咁樣。 我記得我嗰陣時 demo 咧，我係有仔細去即係寫下啲英文歌詞咁樣啦。我記得啲英文歌詞咧係。有講到類似想有一啲復仇嘅心態啦，好想表達到呢一種嘢，因為我覺得好壓抑啊，即係可能即係面對現實係無能為力，但係我可以喺創作嗰度構思到我自己嘅呢、這個叫咩烏托邦等等嘅嘢。 咁啊，跟住另外頭先我估過一樣啦，即係話講緊哦呢一個 project 去做呢個人間喜劇個感覺就係好似想即係淡化咗一般即係傳統流行曲個主唱嘅嗰樣嘢，反而係即係個 team 背後嘅嗰樣。呢、這、一個你哋又即係覺得我估嘅呢樣嘢啱定唔啱咧？ 你講呢個係事實嚟嘅。咁本來 Big Friday 呢個 idea 係我三年前由一日覺得好悶，想自己做一啲創作，俾自己 keep 住一個 idea， 咁就。每個禮拜做一個 beat 啦，咁慢慢演變到就開始揾唔同嘅人去做 featuring， 就有唱啊，有唔同嘅 part。咁到今年就夾揾埋佢哋兩個一齊做呢件事，就係覺得我哋好多時聽歌或者香港普遍嘅人就係覺得一首歌一定要有一個主唱，一個歌係 lead 嚟嘅。咁但係其實成首歌可以成立或者可以存在背後嗰班人或者幕後，唔可以叫幕後，因為創作嗰班人其實好重要。即係譬如頭先你聽到陳家朗講個故仔，即係作詞人寫嗰個故事，其實嗰個係好反映到嗰首歌想講咩。咁但係呢個係可能有時連唱歌都講唔到。咁但係透過呢一樣咁嘅創作咧，我哋可以更加表達到我哋想表達嘅嘢。咁同埋我哋成個玩法就係、是。我哋唔會干涉大家嘅創作嘅，即係譬如我淨係負責做編曲，就係我將佢哋兩個諗好或者佢哋想表達嘅嘢，點樣用我嘅方法令到嗰件事呈現到最好嘅情況咯。 咁所以 Beat Friday 冇主唱，即係點都會有一個人唱嘅。咁而家我哋暫時就由大頭負責唱啦。咁、但係呢個唔係個最重心想表達嗰樣嘢，而係成個創作咯。即係暫時用 Beat Friday 呢個名字，就因為我鋪咗個頭啦。咁就繼續 keep 住用翻呢個名字。咁可能之後會有其他人參與㗎，即係可能突然間會多一個人唱嘅，或者可能多個人一齊編曲嘅，都有可能嘅。咁但係想 sell 嗰樣，即係話想大家明白嘅就係音樂嘅創作唔係淨係講緊邊個去唱嗰首歌，而係創作嗰班人想講嘅嘢咯。 咁如果喺你嘅 position， 譬如編曲呢一樣，你覺得即係個編曲對一首歌嘅影響，或者甚至乎就係講呢隻人間喜劇，即係你 contribute 咗一啲咩嘅落去，令到隻歌我而家大家聽到就係呢一個嘅感覺出嚟。 第一樣本身 Beat Friday 就係有咗個 beat 先嘅，咁、然後就佢哋去揀一個佢哋想用嘅 beat 啦，咁寫。咁由本身可能我做個 beat 嘅時候，每個禮拜嗰個，其實每個禮拜 Beat Friday 就係我嘅日記嚟，即係我嘅周記嚟。咁係嗰個禮拜，可能我覺得好 dark， 咁我就做一個好 dark 嘅 beat 啦。咁佢哋聽到之後就寫咗佢哋頭先嗰啲，即係互相影響。咁然後到可能後尾陳家朗講翻佢份詞想講咩，到大頭錄完之後嗰個版本，我聽完一齊坐喺 studio 做完，咁我就會再喺個腦裏邊諗一次。即係我好中意用一個畫面去形容，即係用顏色去形容嘅。人間喜劇係黑色嘅。咁所以就用一個黑色嘅方向去諗，喺我個腦入面諗點樣編嗰啲聲同埋 mixing 嘅時候點樣做嗰種效果，令到想講嗰樣嘢將佢推進啲咯。即係其實同之前埋班作我哋嘅作品都係一樣嘅，即係都係我每一次都俾一個顏色俾嗰、那個之前嗰首我嘅感覺就係一個灰色嘅，咁嗰個通去做 mixing， 盡量想將每一個聲音喺嗰首歌入面都有佢嘅原因咯，即係。 慢慢说过平台，夜市扮工越界，很多伪情境，偏打着领带，你碎发了律界，越被膜拜膜拜，所有黑白不算好坏，有吃喝最重要，外面动荡或痛苦，闭上眼没有感受，豪门财产纷扰，穷人遗失饭票，哪个会更困扰，人人一般成经，仍然淹没人性，冷眼世界崩坏，这是受束牵绳，何其一般成经，我却唯有纯粹真似得要命，不断藏食我，该怎么冷静？有富贵最重要，极地陆地在发烧，你说有树要砍掉，换换用太平调，仍然迷恋夕照，世界太过美妙，人人一般性。速天性，何其一般情境，我却唯有残缺的呼应，我叫那旁声，风天得不过假情境， 发明。咁问下大头啦，你写曲嘅时候同收到叔叔最后嗰个 final mix 嘅时候，讲笑，收到 INK 最后嗰个成品嘅时候，你觉得系咪你脑海当中曾经对人间喜剧嘅嗰种嘅幻想嚟？ 应该系话我 demo 嘅时候咧，嘅幻想咧，同我收到加朗嗰份词之后嗰个幻想系唔一样咯，因为即可能本身系谂住抒发一个复仇嘅情感啊咁样啦，但系到人间喜剧咧系讲可能深夜啊，反而系对呢个世界盼望少少嘅氛围咯。咁我都有喺我嗰个 focal 嗰度做咗冇咁厌世嘅嗰一面咯。sound effect 上面会觉得是比较重型少少嘅，即係我听到嘅时候，跟住我会觉得哇好似黄耀明啊咁样。 再推 前辈前辈尊敬嘅尊敬嘅意思嚟嘅。但係因为其实呢个问题呢，嗰陣时做 Hearst 嘅时候我都有问过，但呢个我都觉得其实係好值得即係等大家了解多啲。因为其实呢首歌唔係一个我哋传统意义上嘅流行曲嚟㗎嘛。咁但係香港听众听开流行曲你就知佢识听咩啫咁样。咁但係其实有冇得简单啲或者入门级数地解释俾佢听，听呢一种有咗必先嘅音乐，咁跟住之后再经过一轮嘅一啲嘅丰富咗佢之后，其实係要俾听众听緊啲乜嘢，佢应该由边度入手去欣赏呢一类嘅歌曲。 我自己个听歌嘅习惯其实就唔睇份歌词，即係我唔係觉得歌词唔紧要，但係你应该去感受成个音乐俾你嗰个感觉先。即係譬如我做編曲嗰 part 或者 mixing 嗰 part 就我剛才讲的个 visual， 即是个意境上睇感觉嘅嘢。咁可能听嘅时候尝试戴住个 headphone， 熄晒灯或者你眯埋眼去听一次成首歌。感受一下歌词，即是你唔使睇住份词去听歌，而系去听嗰首歌，听唱个人想表达啲咩。即是你幻想一下你唔识中文，你唔识广东话，但你听佢唱嘅时候，你感唔感觉到佢想讲啲咩故仔俾你听。你感觉到每一粒声，即是譬如我用咗一啲聲係，我係幻想緊，如果頭先陳家朗講嗰個失眠嘅狀態嘅時候，你好想瞓覺，夜晚你個腦裏面會有一啲好似打交咁嘅感覺嘅。咁呢首歌就嘗試做嗰種氣氛出嚟，係我會重視喺嗰首歌嘅氣氛嘅表達咯。咁點解人聲會去到咁 distort 啊？就係其實去到夜晚，你有冇試過好想嗌出嚟嗌唔到？啲人聽係類似嗰種感覺，有時個鬼鬼集都係有其中一個，即係嗰啲人醒同唔醒中間嘛。咁有嗰個效果嘅，即係我就係想去好辛苦，想去講一啲嘢俾你聽，或者你好似瞓同唔瞓中間嗰個狀態咯。我覺得係要嘗試放低份歌詞去聽歌咯。香港好多時習慣係大家會啊睇住份詞，哇份詞好好啊，但係其實首歌係點咧？究竟佢用啲咩聲咧？其實大家冇好刻意去諗。但我觉得歌词紧要噶，歌词系重要的。不过我觉得系大家都要平衡咯。 惊家朗唔可以， 陈家朗喺度望住佢。 系啊，脑海入边有个复仇嘅计划。 哦，边有？ 咁啊，所以大家就即系啱啱听咗成个其实创作嘅过程，就会知道即系曲词编监同埋唱嘅喺晒度去讲呢一只歌点样创作嘅时候，即系攞住呢样嘢，我觉得唔系净听呢首歌，你之后你再听其他，无论系咪流行曲都好，你会知道哦，仲有多啲 angle 去欣赏一个作品咁样嘅。 嗯， 系啦，咁啊，今日再次多谢即系《人间喜剧》幕后的三位，多谢你们。 有幕前的，幕前幕后的三位。 有 INK 的陈家朗和大头的。Thank you! Thank you! 嘅就系呢一首有大头陈家朗同埋 INK 合作嘅《人间喜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八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六宗是本地感染，其中三宗源头不明。患者包括一名27岁男子，他是 Ursus Fitness 的健身教练。卫生防护中心说，这间健身中心出现九宗涉及员工同顾客的初步确诊个案，呼吁曾经在今个月1号至10号到访 Ursus Fitness 的人士尽快致电卫生防护中心以便跟进。另外，伊利沙伯医院一名有长期病患的86岁确诊女病人离世，本港至今有203名确诊患者死亡。据了解，新一期绿置居将会推售超过2000个钻石山启钻苑单位，折扣率50%，预计售价由118万至385万不等，平均实用面积尺价7390元。5月接受申请。房委会将会同时出售青衣青富苑和柴湾叠翠苑500多个货尾单位，以及800个租置计划回收单位给绿表人士。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委员、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话，由于启钻苑位置和条件较好，相信会受申请人欢迎。中国和俄罗斯宣布兴建月球太空站的计划。俄罗斯的太空部门说，已经和中方签署协议，在月面、月球轨道或者两者发展研究设施。两国太空部门发表联合声明，说太空站将会进行一系列的科研，包括探索和利用月球资源。两国将会利用双方在太空科学和技术等方面累积的经验，共同制定建造太空站的路线图，强调有关设施落成之后，其他的国家都可以使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和明早有一两阵微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气温介乎19至22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五大致天晴，日间温暖，周末期间和下星期初短暂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在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较早前近安定村的慢线是曾经有意外，意外事故清理好，车龙大消散。现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元朗方向的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龙富路近高尔夫球中心。而在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大埔仔村，因为有坏车阻路，现在龙尾去到近影业路回旋处。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去湾仔，龙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现在实施紧间封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浙江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柯达大厦，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的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和伟业街近常月道，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的欣平，将军澳隧道出九龙方向近收费广场的交通繁忙，龙尾去到近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在港岛黄泥涌峡道去湾仔方向近香港木球会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深水湾道近南丰道。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龙尾太子道东油站对开；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塞道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冰屋落斜去西贡、马鞍山绕道恒安村去沙田、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同埋欣澳道回旋处去迪士尼。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其实之前都是咁播过呢一首新歌噶啦，曲词都有娃娃艺语圈自己负责的最新作品。 刚买好的咖啡打发卡，衣服昨天才买的怎么办，整天就拿着手机看，喜欢的人喜欢别人，走路不小心跌倒， 简历曲词主唱都有艺圈娃娃的新歌，也都是嚟紧啊！佢会喺台北小巨蛋演唱会的主题作品，歌曲名称叫做《Have a Nice Day》。话俾你听，就算呢一日发生咗几多唔顺心的事情都好，都记得要同自己讲话 Have a Nice Day。而今日咧都想同你讲的是一样即将喺台湾举行，而我好想去但又冇得去的音乐节。 骚动音乐之严琼的国语 hashtag 台湾音乐之大港开唱。讲起音乐祭，又或者我哋叫音乐节同埋演唱会，毫无疑问呢，阿琼我系比较喜欢演唱会嘅，因为音乐节实在需要太好太好嘅体力啦。你谂下，好多音乐节讲紧可能系中午12点开始唱，一直唱到去夜晚， 好多仲唔止一日添。如果你冇好好嘅体力，点坚持到咁耐？点样可以兴奋到咁耐呢？讲系咁讲，阿琼我都好鍾意参加音乐节，因为音乐节嘅气氛实在系好好。同埋通常好多音乐节系有好多唔同嘅音乐单位参与，都系一个认识新音乐嘅好机会。而今日呢，就想同你介绍一个喺台湾都好有代表性嘅音乐节——大港开唱。个旧年嘅停办，即将喺3月27、28两日喺高雄博义艺术特区再次举行。嚟到第12届嘅大港开唱，系每年3月都会喺高雄举行嘅大型音乐祭典，同一时间亦都系南台湾规模最大嘅音乐节。喺去年8月已经宣布了在21年会再次举行，就已经在网路上掀起了大量的讨论。而他们第一个公布的表演单位竟然是俗称台湾科技大神的唐凤。很多人都很好奇啊，他到底会在舞台上有怎样的音乐表演呢？以前要一个月才卖得晒的飞，今次两分钟内就已经卖晒了。都好看得出很多歌迷都真的热切期待。而整个音乐节会有成10个大小不同的户外或者室内的舞台，除了之前会在码头上进行的大型的户外舞台南霸天之外，亦都在仓库里面会进行的海龙王、游艇上面的舞台大雄苑等等，这名一听就很有台湾的特色。而大港开唱会举行的地点是高雄的港边，他亦都充分利用了自己在广都地理环境上的优势，希望利用天然的环境和台上的音乐勾起观众最强的热情。于是今天就和你一起看几个会表演的音乐单位，都是一些极具个人特色和很出色的音乐单位来的。第一组有他们，应该是年轻歌手当中算是台语歌的天后，再加上台湾俗语的天后，再加上一位 home producer。 世界就要紧紧相连的这一天，在我们脑海支离破碎的这 个世界当中很公平的，就是你听得明几多，其实我都只是听得明几多。入面会有台语，会有台湾族的语言，都有少少国语的。但是这首歌亦都是这件事的那个精神所在，就是歌曲应该可以超越语言的界限，将三种语言 mix 在一首歌当中去感受那种自由的味道。歌曲名称叫做《或许就变成书里的风景》，歌手有郑宜龙和阿爆。之后同你想去听一下台湾的味道，是真的很台湾在地的味道啊。其实之前你都好像介绍过这一对乐队的，他们有一个我很迷恋、很靓仔、很有型的主音，叫做许正泰。这一对的乐队叫做伤心欲绝，选你这一首，歌曲名称《台北流浪指南》。 嘴里咬着一根牙签，眼看着这张沙发里电视越来越远，喝酒过量，近视加深与思念，步伐渐渐的摇晃着，哭了一把眼泪。跳动，你走来就走不够远，终于消失在上下月台和涌动的人群之 叫做台北流浪指南。最后呢，想为你介绍这个呢，是应该是近几年台湾乐坛都非常之关注的一位 rapper。他所展现出的是未够20岁而所带出音乐当中的那种生命力。 我接你电话，因为接了今天晚上我先进去。你现在待在哪里，该不会也同样在外淋雨。 You have reached the voicemail box. 哪里的有，哪里没有，孤独。 太差 ，My lady don't leave me 呀，说不想念，那泪水藏嘴巴，我不敢接起你电话，怕内心雨变大，说不为儿女私情哭，只敢内心里面骂，啊，千万少 wake up， 双手爬起来，跑在 IG 只为追一下死的女孩，眼眶睁开就是那种太太太呀呀呀呀，我也不是刻意要去伤害那些女生，但冷漠的心好像感受不到其他体温。重新开机，简讯传送问候，刷新关机，背景当作伴奏，开机，简讯传送问候，未接电话显示荧幕上，早已疏远了你，为何却又轻易的来电？未接电话显示荧幕上。在里无处下你没话，这次千里远在这里见不到你啊，突然来的不敢接，今晚躺着独赏月，未接电话显示荧幕上，你忘了来电，没有真正要还早的天线，过去不负责的爱，说不在乎的，但处境像个 loser， 未接电话显示荧幕上，想大声说，说不出不再联络，从今以后各自生活，还是蜃楼。想大声说，说不出不再联络。哦，八八八啊！已疏远的你，为何却又轻易的来电？未接电话显示荧幕上。 叫做莫宰羊，即是他们不要劏了只羊那三个字，为什么那个名称叫做未接来电，说的就是已经分了手的你不要再打电话给我，因为我怕我会哭。